Hello， 大家好，我们是 大小 X， 我是大 X 小璇， 我是小 X 西西。每周五晚，我们聊点 有的 没 的。 今天准备蹭一下热点，也不是了，我们并不是蹭热点。 主要我们两个一直站在一个和今天的这个话题一样的角度，也是一直发声呼吁的一个方向。对， 没错没错。其实今天这个话题已经在我们的 waitlist 上等了很久了，一直想要讨论这个问题。然后刚好呢，刚刚过去的这个周末有这么一个事件，我觉得是一个挺好的机会，我们聊一聊这个话题， 非常值得被讨论。 对，我们先讲一下，今天我们其实想聊一下关于男女平等，所谓平权，它的本质到底是什么。概括来讲大概是这样啊，我们讲的这个热点事件大部分听众应该也知道，已经闹得沸沸扬扬，闹了好几天。英特尔他找了杨笠去代言自己的产品，因为杨笠其实是一个，我们这样讲，他是一个有争议的人物，有的人会很喜欢他，有的人会很不喜欢他。那因为这种争议呢，这个代言就被骂得非常非常惨。结果呢，英特尔神操作，骂了一天之后他就把这个代言给撤了。撤了之后，那喜欢杨笠的人就又过来骂英特尔，就感觉两头不讨好，里外不是人。我觉得这件事情背后其实还是有蛮多，我自己有很多的思考吧，也对这样的一种现象，我们今天其实是想要讨论一下这件事情背后到底有哪些声音，关于男女平等或者不平等的这种现象，我们有哪些自己的想法。 其实首先啊，我想先说一下我对杨笠这个人的一些，只能说是想法吧，因为我看吐槽大会。然后其实我想说的是，杨笠在表达他之前就是一直在被炒的那个观点的时候，他的场合是在吐槽大会的场景里面，在那个场景下发生的，就大家都是以一种非常 drama 的形式去展示他们的观点也好，或者是他的人设也好。我是觉得在他说出有一些男性普通且自信的时候，这个其实是他在舞台上为了达到一定的效果去营造的一种可能想让别人记住他或者怎么样的一种形式而已。但是随着网络啊，随着整个这个信息的快速的传播，就感觉他就已经被这一句话感觉整个影响了他的人生一样。就因为他说了这一句，在公众场合下说了这一句， 成也这一句，败也这一句。 对对，就是站他的人就会一直站他，就会觉得啊，他非常站在女性的角度，或者是他可能代表了某一部分女性在某一些角色里面可能跟男性的对立。但是同时呢，会有很多可能当时伤害了一箭穿了很多人的心的那些男性们，对，就过来去 diss 他。但是其实有意思的是，我身边的男生朋友们啊，其实都还挺喜欢杨笠的，虽然他们也知道他表达了这个观点，但是并没有因为他表达那个观点就去说杨笠是一个怎么样从站在女性的角度怎么 diss 男性啊。其实他们并没有，他们也是跟我觉得，就我们探讨过，也是觉得那是一个很特殊的舞台，那在那个舞台上发生的一切大家就听个乐呵就好。 对，我特别特别认同你的这一点，因为我是一个非常喜欢看脱口秀的人，而且我是国内的基本上就只有脱口秀大会和吐槽大会大概能看一看，然后我也看很多国外的 stand up comedy， 所以对于这个语境是非常的熟悉的。就实事求是的讲，国内的尺度已经非常小了，如果去看一下国外的脱口秀的内容的话，不管是男脱口秀演员还是女脱口秀演员，其实都是尺度非常大，而且会说出很多政治非常不正确的话出来的。但是我觉得在国外是大家接受这样的一种表演形式，因为它本质是一种表演，它背后当然代表自己的某种观点的倾向性，但它还是一种表演，它不是说在一个正式的或者私下的场合去讲一个个人的观点，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区别。我们就拿杨笠很有争议的几句话，就一个是普通且自信，还有比如说男人有底线吗，就是类似这种话，他有一些很有噱头性的这种话拿出来讲，我会觉得其中有一些话如果他是在台下讲那肯定是不合适的，就变成人身攻击了嘛。但是你拿到台上讲，那这是他的表演方式的一种，我是很接受这样的表演方式的。但是我觉得就像你刚刚说的，现在很多人就变成了一种怎么说呢，人们不喜欢看文字，喜欢看视频，这已经是大势所趋了，但是现在有人连视频都不愿意完整看， 是靠截图去了解内容的， 以及靠 cut。 对对对，像这种形式一定是以偏概全的， 没错，没有上下文。 对，不去了解上下文的话就不会了解到它完整的表达是什么。就像我其实是看过杨笠所有在吐槽大会和脱口秀大会上的各种表达，你如果把它综合起来看的话，你会觉得 它没有那么艳男的，对吗？ 对，就是他给自己立的这个人设，他当然创造了一些金句比较出圈，但是其实他整体是 OK， 他是站在女性角度去发声，但是并不是那种哦，男性就是一无是处等等，就是他还讲了一些很多其他角度的这样的一些段子。但是 once again， 这些都是表演，都是他的段子。如果你对于脱口秀的这种表达没办法完全接受的话，就会 take it seriously 或者 take it personally， 这很扯的那个。当然我觉得这也是国内的一种现状。哎，我说这就会不会被封，就是你知道最近的新一期的吐槽大会不让上，就是因为他吐槽中国男篮上一期太猛了，然后下一期继续吐槽中国男篮，结果就被下架，都不是下架，就直接不让播了。所以我就觉得国内的这个娱乐环境对于多元化的声音的包容性还是差一些的吧。 太严，都不能叫严格，我觉得这简直就是不包容。 对，就是不接受不同的声音吧。那我们回到最开始我们说的刚刚过去的这个英特尔的这个事情啊，其实之前也发生过类似的事情。我举一个很像的例子，就是之前李诞的广告也被下架过，他代言了一个女性内衣，然后说这是什么女性躺赢职场的什么什么什么，我忘了具体说的是什么了，也是被各种骂，觉得这个广告的内容是一个 discrimination， 然后所以那个广告也被下架了。我会觉得这两件事情的区别是，杨笠这件事情它的争议在于杨笠在舞台上表演的时候表达的内容被某些人不喜欢，然后好像杨笠再去代言其他的产品也被抵制。但是李诞那件事情是这个广告的内容本身是有歧视的嫌疑的，我觉得这个是区别。因为如果作为一个喜剧演员，然后你在舞台上表演的内容被人不喜欢，他下了台之后也继续表演，就好像有一些其实在别的领域也出现过，就是比如说你在影视剧里演了一个什么很讨人厌的小三，然后这个演员就疯狂的被骂， 分不开。 我觉得这就很扯，就是这是他的工作，他在表演，对吧？我就觉得你对角色的那种情绪干嘛要带入到演员的这个身上，所以我会觉得这是一个区别。在杨笠的这件事情上，就我觉得也挺搞笑的，就是其实英特尔是一个很搞笑的角色，在这个里面你选杨笠肯定是看中了他身上的一些争议的点，或者是你想要去表达自己的一些态度。你要是想表达态度那你就坚定一点，对吧？别，我就感觉有点又当又立，你知道吗？就是他又想选这个杨笠有争议性的人物去吸引一些比如说女性的客户，然后呢被骂了之后又撤了，就好像你要是真是有骨气，你被骂你也继续代言，我也觉得啊，那也可以，你也做得还可以。我就感觉他的这一个商业上的策略，就是这次的市场策略是蛮失败的，没有想好自己到底想要什么。 对，而且我是觉得可能更往前推啊，就 Intel 选杨笠代言，就是他的品牌调性跟杨笠的这个人设，我本来就很难去把他们能牵扯到一起，你知道吗？就是觉得杨笠讲真他也不算是纯娱乐圈的人或者是一个明星，就是他可能只是说小众人对于他所表达的观点，他陈述的一些东西基于这个角度喜欢他的人会多一点，而不是像追星啊流量啊这种。我也不知道英特尔选杨笠做代言他的品牌是怎么做这个在这方面做的选择的。 对，这背后肯定有很多因素，而且其实并不是只选了杨笠，其实他是 Rock 和杨笠一起选的，两个人的代言是一起发布的、两支广告一起发布的、 okay、 只不过杨笠他很有争议， 他为什么不选庞博呢？ 我觉得就是一男一女能够吸引到不同的 customer 吧，我觉得这可能是他们非常简单的一种想法，结果踩到了雷区吧。我觉得那在选之前其实也是知道他是有争议的，也许可能比如说他们市场部的人不知道争议如此之大，能够掀起这么大的一个舆论的一个反馈，这就属于商业的部分了、就属于自己没想清楚为什么要选他们代言。 对，我们再回到那个男女平等或者是平权本身，这个权到底是什么，这个权我们想要维护的是什么，或者我们想看到的一个融合的感觉是什么样的，我们可以描绘一下。 这件事情你的想法是什么？ 我的想法其实是因为对我来讲啊，可以先从自己的这个经历上来说，因为之前我其实在国内考过公务员，就是也尝试过大学毕业的时候嘛，我自己有经历，但是那个经历可能不够深，但是我后面其实我有很多在公务员系统的朋友，会从他们那里了解到非常难的一点是，可能第一层的难是在于专业的不匹配，或者是说专业可能相对小众，然后在考这个考试的时候会比较没有那么容易被选到嘛。第二点就是说，因为我的朋友可能更多是我听到的更多的反馈都是女生啊，就是会说在招收的要求的那个上面就写了他们只要男性然后不要女生。而且我觉得假设说那个时间点放在现在，就我们现在这个年龄段或者现在这个阶段去找工作或跳槽的话，别人问到这个顾及这个也是有情可原的，因为别人会想到你可能除了工作以外社会这个身份还有其他的这些身份要顾及，他可能会衡量你在这个里面投入的时间和精力。但是如果放在比如说本科毕业那个二十二三岁的样子的时候，我就不太理解那个时候对于男女之间这方面的差异的评判在于什么，在于能力吗？因为我觉得在工作这个身份里面我只相信能力。我不知道啊，就是可能在公务员系统里面的能力除了办事情的效率可能还有其他的考量，那我不确定，但是我看到的现象就是说要男生多于女生，会优先考虑录用男生。我还讲一个比较更近的一个例子，是我的朋友，他其实是清华的博士毕业以后，他之前一直做这种学生工作嘛，然后一直在学校的关键的岗位去做一些团口的工作啊什么的，他也考了学校的留校的一些这种比如说国际处或者是这样类型的岗位嘛，但是同等情况下最后录用了，也是我的另一个朋友，是录用了那个男生，然后给他的理由呢就是说，就是我这个女生这个朋友他们家已经有一个有北京户口，然后有比较稳定的什么在北京的工作啊，就是给他讲了一些这样的理由，然后我那个朋友就特别难接受。 哇，这真是 blow my mind 的，我的天哪。 对，然后我就觉得这个现象对我来说，这是时间上离我最近，然后发生的这个场景也离我最近，因为就在我们学校里面，这样的评判，这样的工作的筛选的模式就让我觉得很奇怪。 可能这中间体现了一个，因为我们常常讲这个男女不平等一个很重要的话题，就是关于职场发展这个方面的。那在这个问题的背后也有很多因素啊。我觉得你刚刚讲的那个，首先那个公务员直接写明 prefer 男女这件事情，我觉得对我来说，当然我也有所耳闻啊，但是我是不关注公务员系统的，所以我仍旧觉得挺震惊的。就是怎么说呢，没那么意外，但是还是很震惊，就觉得啊，都2021也不是，就是怎么说呢，新世纪了对吧，然后竟然还会直接标明男女去，而且这又不是真的说你要去做一个体力活，我觉得 physically 体力上男女还是有一个平均水平上的一个差异，当然这放在个体上仍旧不成立，也会有非常强壮的女生对吧，平均来看它会有一个差异，但是我觉得从精神层面，从能力层面，我个人觉得是没有本质差异的。那他直接把这个男女的这件事情写在招聘要求里，我觉得是非常，我就这么说，在美国是不可能看到这种事情的。 没错， 他哪怕是有隐性的偏好，他也不可能把它白纸黑字的把它放出来说，哦，我就要男生或者我就要女生。但是我觉得在国内还是有很多这种现象出现。当然，我理解它的历史原因啊，就是毕竟我们女性站上历史舞台也只有几十年的时间，而这种改变是需要时间的积累的但我觉得就真的直接把它放出来还是一个蛮震惊的事情。那我觉得从比如说商业或者企业的这个领域，至少白纸黑字写出来的这种现象现在是非常少了，我觉得至少我是这样的感觉啊。但这种隐性的偏好还是很强烈的。 没错， 就是比如说某一个岗位是 prefer 男性还是 prefer 女性，我觉得首先来说在不同的岗位身上是 case by case 的，有一些岗位是他会更倾向于要男性，有一些岗位他会更倾向于要女性。我觉得这是一种刻板印象或者是隐性的一种偏见吧，会觉得哦，男生更适合这一类工作，或者女生更适合那一类工作。其次就是你提到的一点，就是一个总体来讲不平等对待，就是 到了我们大概这个年龄，很多的这种用人单位或者公司什么的就开始在背后考虑说，哎，这个女生是不是要去照顾家庭，或者是她要生娃等等啊，她会影响效率，然后就会因为考虑到这一层去有一个性别上的偏好性。我想讲的就是，因为我们在讨论到底什么是男女平权，我们呼吁的到底是什么，我往往在看待这种问题的时候就会去想说，如果在同样的场景下把男女性别对调，这件事情还成不成立？如果对调了之后还成立的话，那其实就是不同人群之间的观点不同或者是想法不同。但是如果对调之后它不成立了，那其实就是对女性的歧视。就好像刚刚说的这个关于生娃相关的偏好的话，那其实就是因为没办法，男生不能生娃，对吧？那这件事情就只发生在女性的身上。我觉得这种就是一个真正的所谓男女平权的问题，也是需要我们去关注、去讨论、去发声、去减小这种差异，然后怎么样能在这种情况下努力的去做到一个男女平等。 对，我还想补充哈，就是因为我刚刚只说了一个我身边发生的一些现象，然后我想往下一步讨论的就是说我们要的这个权利或者我们追求的平等是什么。就在我这儿，我可能更想看到的是我们去各司其职，从男性或女性的角度去各司其职。比如说我们假设就讨论生娃这件事情，那各司其职的方面，就比如说女性，那肯定就只能生这件事儿，就只能是女性嘛。但是后面的养育的分工这一块，就可以从小的家庭，从微观的程度上来说，可能这是家庭里面的内部分工，然后我们可以从这个小的范围内去进行分工的调配。如果我们再往大了说一点，就是从一些社会规则也好，或者是说企业它在制定一些这种比如说文化或者薪酬或者假期什么的，比如说除了女性以外，男性因为也有养育的责任嘛，因为我们讲到权利的时候就要讲到责任，他作为父亲他就一定有养育这个孩子的责任。那这个养育就不只是说赚钱，赚钱的话，如果我们在聊赚钱这件事儿的话，现在其实男性女性 也可以赚钱。 对，在赚钱的这个能力上，或者是说甚至我们不去讨论他们最后赚到手到底是多少，但是赚钱这个能力大家都是相同的嘛，相对来说吧，对，也不是非常绝对的相同。那就是说我们去讨论怎么能把分工做到平等，怎么能够在自己的那个角色里面去更好的发挥自己的他的能力。我觉得就是无论是我们在讨论男性和女性这个两性之间的平等，还是我们站在女性的角度讲究平权的时候，我们都是希望在这个里面的价值，我们所付出的这些价值被认可就可以了。 对对对，没错。我觉得你刚刚说的很重要的一点就是你付出的这些价值被认可。刚刚我们聊到了两个，一个是关于家庭权，就是所谓的平权嘛，一个是家庭权利，一个是社会权利，然后这两者其实也是分不开的，我们讲权利和责任吧。那我们讲到家庭的时候，一个天然的生理上的不同，就是女性可以生娃，男性不能生。那在这种不同的情况下，怎么样还能去通过，就像你讲的，通过制度的规范或者是文化上的一些讨论，然后仍旧让这个男女平等成立。而且尤其是你的这个家庭的权利是影响到了社会权利的，因为女性要在家庭当中承担这个角色，所以她在社会上职场上的能力得不到同等的认可。我觉得这都是联系在一起的。去参考比如说北欧一些这种平等做得很好的这样的一些发达国家的话，他们很多的一个做法是说，比如说很多公司去顾虑你生娃什么之类的，是因为你要休一个比较长的产假，对吧？可能会担心影响工作效率什么之类的。那其实有一些国家现在做的是，如果你这个家庭要孕育下一代，那你们俩男女都休同样的产假，当然一个是产假一个是陪产假，但是你休假的时间是一样的，就相当于是 OK， 我们要生一个孩子，那这一段时间两个人的重心都放在家庭身上。那其实就是虽然生这个过程是由女性来完成的，但实际上两个人付出的时间是一致的，那在职场上受到的对待也就会相对的一致。而且男性也休了陪产假之后，自然的就会有可以有更多的时间和精力放到家庭当中，参与到育儿的这个过程当中来。在不同的国家其实这件事情进度还是差蛮多的，像 我知道中国的话可能男性可以休个几天的陪产假吧，还是 十天 以内吧， 对，就是一个很短的陪产假。然后比如说像韩国日本是可以休陪产假，就是男性可以提说我去休一个很长的陪产假，但是处境就和女性一样，就会受到职场的排挤，然后就说啊，你一个男性去休陪产假耽误工作等等，就会影响你的晋升。虽然设立了这个制度，但是从文化和公众接受度上还是差很多的。哦，这方面美国我觉得是，美国可能有点反着。美国其实文化上是很接受也很支持男性你花很多时间去投入家庭，然后包括男性如果停止工作去帮忙带娃等等之类的是蛮常见的，但是制度上是没有的。甚至我跟你讲，美国是唯一一个包括女性也没有带薪产假的，就是如果你在美国生娃你的产假是无薪的，我当然给你保留职位但是不给你发工资的。但 这一点我觉得就是在别的地方简直没听说过，但是整个美国都是这样的，法律规定没有带薪产假。然后那相对做的比较好的就是刚才讲北欧的那些国家，男女都有带薪的产假或者陪产假，大家对这件事情的接受程度也比较高。我觉得这个需要一个这种发展的过程吧，也需要时间上的积累以及各方的努力，不断的去引起这样的讨论。 之前我还跟朋友聊过，就是那个朋友是个男性啊，然后他是出差的时候他跟他的一个女同事，但他们两个都是合伙人级别，然后呢他们俩一个在美国一个在加拿大都有在国外的经历，然后那个加拿大那个姑娘他们俩一起出差的时候就不让男生帮他拎箱子，就男生是主动帮他拎的，就说哎，我可以帮你拿，那女生就非常震惊，就说为什么要你帮我拿。他的反应其实就可能和在国内一直在国内长大的女孩反应就不太一样。然后我发现从我个人来说啊，就是我应该我也不知道，我没有想到一个准确的时间点，我是从什么时候开始没有那么坦然或者是觉得理所应当男生应该考虑女生优先，或者是去帮我做什么事情，或者我需要让男生搭把手什么的，这种我现在好像在我的这个 mindset 里面是完全没有这件事情了。但是之前我觉得我还挺享受，比如说有一些时候我跟男生同学或者是朋友一起出去啊或者怎么样，就他们帮我比如说提前帮你开个门啊，帮你拎个什么东西啊，然后重物就怕你拿什么的，我当时觉得还挺至少是感激。现在我就觉得不用啊，为什么我可以就现在我更直接一点，就是我觉得啊，我现在特别害怕的一件事就是说对于朋友之间可能还好一点，比如说如果更 close 一点的话，他会因为他做了你这件事就会觉得他可能在别的方面对你有所求，或者是说有更多的期待，我害怕可能别人会对我有别的方面的期待，感觉我可能会欠别人一个人情什么的吧，就是有这种感觉。 我其实也不知道，我觉得我可能一直都没有那种说哦，男生就应该干体力活这种想法。我会觉得从体力上是有差距的，所以在我搞不定一些事情的时候我会去求助男生，因为我会觉得平均上来说他们的体力就是比我大，我甚至有一段时间瓶盖拧不开都要找男生，对吧？但是我觉得你刚刚提到的很重要的一点就是不要利用这一点，就是我觉得作为女性啊也经常要去自省，就是你不要利用这，因为很多事情是可以做到的。就像我现在生活中就是很多包括我跟我男朋友相处，就我觉得国内的很多文化可能是属于那种男生就应该拎包啊，有什么体力活男生主动干，但是我会尽量去避免这件事情，我都会和他一起做或者我主动去做，只要我能做的。我会觉得你作为女性也需要反省，如果你利用了这种，我觉得这是刻板印象吧，就是男生就应该去干体力活，如果你利用了这种性别上的差异，那你其实是在促进男女的不平等。我们经常讲男女平等的时候，可能有一些时候女性是处在一个弱势的一方，那你作为一个弱势的一方不去反省自省这些事情的话，那就会更被不平等的对待，就是你自己都觉得啊，比如说你自己都觉得你自己体力不行， 弱一 届，这个干不了这个，对，就是如果你自己的心态上没有那种啊，我跟男性一样强壮，有很多事情我也一样可以做，你首先自己的心态上要有这个 mindset 才能去推动改变其他一些方面的真正的男女不平等的一些现象。我觉得这个有点是偏刻板印象这一边的，就是像这种其实还是有很多的，而且是 在男性和女性这两边都会发生的，就是刚才讲的是很明显的一个啊，男女体力上的一个差异，这个可能是真的有一些差异，那就会有一些人就会觉得哦，男女在性格上，在能力上，在情绪管理上等等方面都有差异，有的人就会觉得啊，女性更温柔一点，更细心一点，好像男性就做不了那些需要仔细的工作一样，那反过来也会有，就比如说啊，感觉男性更理性一点，或者是更 aggressive 一点，那男性可能就更适合去做那些啊，比如说跟别人谈判啊，或者是做一些这个很重要的决定啊等等。 stereotype 太大了。 对，就是关于性别的这种偏见是无处不在的简直。然后我就会觉得哎，我又要回到杨笠这个身上了，就是其实我最喜欢他的一个段子是，他就说他去看医生的时候，他要做手术吧好像，而且是妇科手术，然后是一个男性的医生给他做手术，但是那个男性医生他就说很专业，就是检查病情啊，然后他 问他身体情况怎么样啊，他就说他第一次觉得他是躺在那儿准备手术嘛，然后说他作为一个女性躺在那儿，然后有一个男性是把他当一个人看，而不是把他当一个女人看。我觉得这句话很触动我，因为有很多时候可能男女都有吧，但是我作为一个女性，我经常感觉到的是我在各种场合，比如说工作的各种场合出现，首先对方会觉得哦，来了一个女的，尤其是当对方是一个，不知道这是不是我的 bias 尤其是当对方是一个稍微年长一点的男性的时候，他会有这种刻板印象，就觉得哦，你一个小女生怎么， 对，你没什么经验。 对，就是我甚至直接听客户当面说过，就是我第一次见一个客户，然后他说哦，就派你一个小女生来啊，就是直接这样讲。 对对对，我也经历过的 对，所以我会觉得这种刻板印象是还蛮普遍的，然后也蛮可怕的，为什么一个小女生就不行，一个小男生就行了吗？当然这其中也包含了年龄上的 discrimination， 但是这是另一个话题了啊。对，我们讲男女的时候，那有些人就会觉得天然的他会有这种刻板印象，觉得女生不如男生，所以我觉得像这种一上来他看待一个人就带着这种性别的眼睛先去看，哦，如果你是男生或者你是女生就会有不同的这种印象或者是态度的话，我觉得这个是特别根深蒂固的一种性别的不平等，我觉得这是一种更底层的，就是有很多人蛮难改过来的一种性别的刻板印象，就是需要更多的努力。就像刚刚我们讲了很多表面上的事情，比如说招聘里面直接写我要男女，那这件事情通过制度上的一些规范我们可以去改进去提升，那像这种非常隐性的 根深蒂固在人的思想里的， 对，这种刻板印象，那我们怎么样去改进，怎么样去提升，这也是感觉是一个任重道远的一条道路 对，我其实还想说像我们俩这样的发声，或者有我们两个类似观点的女性，或者敢说出来的女性，毕竟还是少数，更多人是被淹没在既定的或者既有的那个规则里的，去隐忍的，或者意识到但是也没有办法抵抗，就隐忍了，没有办法。我是觉得可能有一些情况是这样，然后这样其实也会更促使，就像你刚刚说到的，就是有一些年长一点的人，他们可能就会越发去表达出来那样的话，因为更多人接受了嘛，没有人讲他说错了嘛。 对，没有人讲出来跟他不一样的声音，没有人反对他。我觉得你说的这个是很重要的一点，我们讲了很多这样的现象，我们可以稍微讲讲我们可以怎么做，就尤其是作为个体，刚刚我们讲的比如说去改变一些制度的规定啊，或者是一些社会的规范，这可能是更大的一个群体，或者是需要时间去推动这个制度的改善，那我们作为一个个体可以做哪些事情？我觉得首先可能很重要的一点就是你看到这种不平等的现象，或者说看到别人有这样的观念的时候，去讨论，去发声，去讲说我不同意，我觉得你这样讲不合适，然后把自己的声音表达出来。我其实理解就是去提出这种反对的声音是需要一些勇气的，而且是我觉得啊，这可能尤其是作为女性，在至少国内在从小到大受到的教育当中，是女性要低调要内敛，不那么出风头的 这样的一种状态，就是有一种社会规训在里面吧，就是希望女性是温顺的小绵羊的这样的一种感觉， 有一些词被框住了。 对对对对对，但是我觉得如果你是一个在意这种男女不平等的人，希望去改变这种现象，去消除这种观念的人，那我觉得首先可以做的就是遇到这种事情去 say no， 讲出来，去讲出你的观点，就觉得就好像杨丽的那句话戳到了很多人，很多人就跳脚开始骂街等等，完全没必要上升到这样的高度，就是就事论事，我看到一件事情我觉得不对或者我不认同，你就把它讲出来，而且是心平气和的理性的把它讲出来。我会觉得现在有一种什么样的感觉呢，比如说我们所谓的这个女权和反女权吧，就有一种对立的感觉，我觉得没有必要对立， 太激烈。 对，就是为什么一定要吵起来呢？我觉得即使是女权也是想要把这个世界变得更好嘛，变得更平等。当然这里我们不是讨论那种挂着这个女权的这个帽子去做一些其他的这种利益相关的事情啊，真正的想要去为男女平等发声的这些人，其实也是希望能够去把这个世界变得更好。就为什么一定要吵起来，我有的时候特别不理解，就不能好好的讲这件事情吗？所以我会觉得在现实当中你遇到这种事情发生，而且是理性的，我的想法是什么，我的道理是怎么样，一二三，然后去跟对方平静的讲出来，我会有一种想法，如果对方真的不认同，那我也不会带情绪就是跳脚说啊，你这个人怎么那么迂腐或者怎么样。我觉得每个人形成他自己的观念是有历史原因的，有他自己的成长的这样的原因，以及他受到的这种文化的影响，也不可能通过一两次的讨论就能改变对方。我觉得不带情绪的讨论是一个很重要的一点，就是你理性的冷静的去讲这些事情，不然的话就又会加重对方的刻板印象啊，你怎么一讲这个事情又跳脚等等。我觉得这种只能是潜移默化的，你不断的去讲不断的去讲，那可能有一些人就会开始有这方面的意识了。 这儿我可以提一下就之前查到的那个戴景华老师说的，你刚刚说其实我们在讨论这个男女平权或者平等这个本质的时候，就戴景华老师的意思是说它其实不是两性的对抗，而是在于怎么能把女性的整体生命体验作为新的文化资源，为世界提供想象力空间和新的创造。我还是秉持我之前的那个观点，就是说怎么能让她发挥的价值被认可，是一个我们所希望看到的一个景象吧。无论她作为女性最后创造出来的，或许她就只是在比如说手工这方面很强，那她在这个方面她就是很精尖的话，那我们就认可她这方面的价值，而不是说啊，你看她就只 会做点这个事情。 对对对对对 对，我刚刚有一点没有讲的，就是我觉得男女平权或者说男女平等不代表说男女我们都一样，那不是一个一样，就是我觉得男女肯定有很多地方是不一样的。 对， 而这种不一样其实是很可贵的一件事情，我们这个世界如此的多元，不一样的人能够带来不一样的观点，不一样的技能点，然后为这个社会创造不一样的价值，我觉得这个是很重要的一点。也不用说我们去寻求一种男女平权，就是说女性一定要做到所有的男性能做到的事情，或者说反过来也一样，就是我觉得并不是去追求一个男女是一样的这样的一个状态，而是只是说我们希望拥有平等的权利，我觉得这个可能是需要去 clarify 一下的。然后你刚刚说的这种以女性的视角去作为一种新的资源去哺育这个世界吧，我觉得是，我就从历史发展的角度来讲，其实这件事情发生也就是最近几十年的事情，之前整个社会制度的建立，我们现代文明的这些制度的建立都是基于一个以男性视角来建立的，那现在我们女性开始走上历史舞台，开始有话语权，其实是需要慢慢的建立说我作为一个，当然更大的方面男女是一致的，就是我们是作为人在为这个世界创造价值，那其中也会有一些不同的视角或者说不同的天赋点，那怎么样能在这个社会整个这个制度的建立当中让女性能够发挥出这样的一个不同，我觉得这也是一个逐渐在发展的这样的一个过程吧，需要一点时间。我觉得 我还有一个点想说，我觉得就是可能因为我们农业社会或者农业文明在中国的这个历史长河里面，它的时间轴比较长，然后影响也比较大，因为在农业社会里面男耕女织是一个固有的一种 我们说劳作模式也好， 社会分工， 或者是说对社会分工也好，那可能就是在那个文明里面男耕女织，因为其实这个是指我们在讲这个事儿的时候只是拼的是体力嘛，对吧，因为体力的差异而导致的分工的差异，那有一些男性在外面去创造的价值可能在那个时代会被认为是高于，或者是说创造价值是多于在家里面去做一些精细的活的。反推到现在工业文明之后，尤其是现在互联网时代的话，我觉得我们现在就已经不是唯体力是论了， 大部分需要体力的工作已经被机器替代了， 已经被 AI 对, 对 被机器以及人工智能替代了，那我们可能更发挥的就是我们其他的一些创造能力，或者是说脑力上，或者有其他的我们还没有探索到的一些，很有可能女性就在这方面会有更大的价值。因为本来比如说有创造力的这些事情，我觉得可能相对来讲我们在讨论创造一些什么事儿的时候，更多是对比如说艺术或美这些能力的一个塑造，那这些素养可能更多女性她成长环境或者是说她的成长的过程当中在这方面的能力的塑造会比较强，说不定会能有一些在现在这个时间点来看就有更多的价值。这个问题可能还是要说这个价值被认可到底是谁来认可比较重要，或者是说这个标杆谁来设也是比较重要。 你刚刚讲的这种价值，我觉得是男女可能会有不同的天赋上的倾向性吧，我觉得是有这个可能的，擅长不同的方面，或者说能创造出来不同的东西吧。嗯，我觉得所谓这个价值认可，我觉得很重要的是从社会文化层面上的一个认可，虽然我们创造的是不同的东西，但是我们给这个社会带来的价值是同等重要的 贡献。 对，我觉得这个话语体系是要建立的，因为以前的这种评判标准肯定还是基本上是围绕男性来进行的，这种标准的建立就像你刚刚说认可谁来认可，标准谁来判定，以前基本上是一个男性视角的，现在肯定是有越来越多的女性参与到了这种评价标准的建立当中，嗯，包括我们也有了更多的话语权，然后才能够去逐渐的建立起这个体系。我觉得其实在有一些领域已经有蛮多成效，就像你刚刚说的，比如说在艺术文化领域啊，然后在一些纯创造性的这种领域啊，这种女性的创造的价值，其实我们从这种社会文化的角度也是很大程度上被认可的。那可能还有一些我不知道，可能相对传统的一些行业还没有建立起这种认知，也是在这个建立的过程当中，它是一个动态的过程。我觉得首先是女性要有这个意识，就是我在各个领域都可以做得很好，然后就会有越来越多的女性参与到那些原本女性参与的很少的领域，那只有女性参与的多了之后才能参与这个领域的话语权的建立，然后去推动这个体系更像一个男女平等的这样的方向去发展。嗯，我觉得目前还处在这样的一个过程当中。然后我觉得其实说到这个就还有一点可以补充的，也是你写的那个，就是我们现在去看社会上的很多高层的这样的一个岗位，一些 key position 好像男性的比例普遍比女性要多一些。我个人觉得可能有两方面的原因，第一方面也跟刚刚讲的有关，女性在某个人生阶段需要为家庭付出的责任更多，那她可能承担社会职务的这种时间和精力就相对的变少，我觉得这是一个客观存在的一个因素。但我其实觉得更重要的一个原因还是女性去参与这些领域的时间本来就比男性要短很多，然后也不是所有的人都有这个意识说我可以和男性一样也做到一个什么样的岗位，然后我觉得这是一个怎么说需要去正向促进的一件事情。女性参与的更多，就会有更多的女性到达那个 key position，就会给后来的女性成为一种榜样，或者说一个事例，就说哦，女性也同样可以，那就会有更多的女性以这个作为她的一个目标，那其实是可以做到的，就是我们刚刚一直在讲能力上其实是没有差异的，可能就是意识上观念上以及先例上会有一些差异，我觉得这是需要不断去推进的。哎，我在这里其实想到了一个，你知不知道有一个那个特别有名的那个女性的直升机飞行员，我忘了她叫什么名字了，就是国内很还蛮帅的一个女生，她是空中救援队的，她是开直升机的飞行员，然后特别酷，然后她去上一个节目呢，好像是撒贝宁主持的，台下就有男性女性两个嘉宾吧，那个男性可能是个专家吧，我忘了她的身份什么的，可能是个老师或者是类似那种 KOL 似的，然后那个女性的嘉宾是 演容嬷嬷的那个女性演员，我也忘了叫什么， 李明启。 对对对对对，李明启在那个场上就有一个讨论，就是那个男性嘉宾呢就觉得啊，女性还是应该去做一些更安全的工作啊，不应该出来做这么危险的工作等等。然后当然那个女飞行员一直在说女性当然也可以做得很好。然后这个时候撒贝宁其实就他问了一个问题，他说如果说男女都可以做得一样好，为什么在这个岗位上女性那么少，好像全中国就只有三个做他这个工作的女性。然后这个时候李明启说了一句话我觉得特别对，说因为我们正处在一个开始让女性去做这些岗位的这样的一个发展阶段，也是因为有像那个男性嘉宾讲的那么多观点，然后阻碍了女性去做这些岗位的这样的一个发展过程，随着时间的推进就会有越来越多的女性去参与到这样的工作当中，你就会发现哦，男女没有本质的区别，我们都可以做得很好，这样才会有越来越多的女性目前还处在一个尤其在某些特殊的岗位上和职业发展领域上是一个非常初期的刚起步的一个阶段，就是女性刚刚开始参与。所以我们直接去看绝对数量的话，那就是女性比男性少，但是随着时间的发展就会有越来越多的女性参与到这一类的工作岗位当中。 这也是我尤其是在刚刚你提到就怎么尽自己的努力去减弱这种不平等的现象的时候我想到的点，就是说我们能在自己的能力范围内能够发力的这些事情，无论是在比如说是事业上，就是你职业身份里面的，还是你不同的比如说家庭里面作为任何角色，无论是家庭里面你是妈妈还是女儿还是妻子还是什么其他的，这些能力范围内你都做到最好，实力自会见分晓吧。 对，我觉得是需要女性，我觉得这里也是要讲一下，就是女性要有一个 mindset， 就不要觉得说哎呀我是一个女生我能不能做好这件事情。你作为一个女生你可以做好任何男生除了你举铁的重量可能没有男性那么大就是跟纯体力无关的这些事情，我觉得女生都可以做得一样好，要有自己的这种 mindset， 自己努力的去做，那这个世界会看到说哦，那是真的没有区别，女性也是可以做到很好的。我觉得需要每一个人的努力吧，就是如果你作为一个女性希望能够去帮助减弱这种不平等的现象，或者去改变某些人的这种比较传统的观念，从自己的角度去做起，积极的发声，理性的沟通，尽力把自己的责任范围内的事情做好，每一个人都去为这个世界能够更平等的认可女性的价值贡献自己的力量。 其实我们聊到这儿差不多，但是我想说的一个点是可能会反过来想一点，作为男性怎么来支持男女平等这可能需要别人的， 今天缺一个男性嘉宾。 对， 对， 对，缺一个视角 我在这方面有一个想法，我当然不是男生所以我不知道他们的想法到底是什么样的，以及我们其实从小到大的经历以及包括现在所处的环境或者是感受到这个社会投射在你身上的目光也是不一样的。我觉得很难让男女都有一致的感受或者说一致的想法，但我觉得至少男性可以做的是尝试让自己多一点同理心。你虽然没有经历过这些事情，但是你也看到了很多这样的现象，去想象一下如果你是一个女性，你经历的这些事情你是一个什么样的感受，你愿不愿意为改变这样的现象去做一点什么事情。我觉得如果愿意去用这样的同理心去站在女性的视角去思考一些事情的话，那我觉得可能就是有一些男性的戾气不会那么重吧，就会觉得啊，我觉得就看到有些声音就说啊，你们女性现在的地位已经很高了等等，我觉得这不是说跟历史去比的，就是在历史上那女性地位超级低的对吧，现在我们讲的是说我们希望男女平等，那你如果能够真的站在女性的立场上去看看还有哪些事情是男女很不平等的，我们受到了哪些不平等的对待，我觉得这件事情套在女生身上也是一样的，也去站在男性的视角上去想想，其实有时候男性也是受到不平等对待的。 对， 就比如说社会对于他们的事业成功上要求更高啊， 对，要房要车呀、啊、 对对对，包括比如说如果男生爱哭别人就会觉得、 啊、 哦，你一个大男生哭什么哭， 好软弱。 对，我觉得男生当然也可以哭啊，就也有软弱的一面，我觉得就是都站在对方的视角去想一想，就是多一点同理心，多去代入式的这样去想一想，我觉得就会在我们在面对这些问题或者讨论这些话题的时候，即使观念不同，我们因为经历不同所以想法可能不同，但是这些 同理心的存在会让我们变得柔软一些，会让我们觉得哦，不是说我觉得是对的就一定是对的，就是大家的经历都不一样，那我作为男性或者女性有不同的这种感受就都是可以接受的，我觉得可能可以促进这种男女之间的交流，然后以及提升这种相互之间的理解，有这个意识去做，多站在对方的角度去想一下。 可能说到这儿我才想起来啊，就是我想举一个近期发生在我自己身上的一个例子，是我跟一个朋友我们俩出去旅游的时候自驾，然后是全程我开车，可能也是因为我比较擅长，一个是对方向感比较擅长，二一个是就是在开车这个事情上相对来讲我可能会比一般的女生比较知道怎么控制车方向盘。当时我们俩去开的时候，因为我可能就是在跟我朋友，因为那个也是一个女生啊，表达的时候我可能会说，比如说她在夸我开车开得还不错，或者就是说、蛮厉害的，之前什么下过很多次啊，然后开的也还距离很长什么的。她在说这些的时候，我给的第一个 feedback 是后来她描述给我的，她说我说的是我在开车这个方面很像一个男生。她会觉得很疑惑，她会说为什么你会说出这句话来呢？你是在之前是被谁影响过，你需要表现得像一个男生才能怎么样吗？ 才能开车好。 对，会提到这样一个点，当时我觉得还挺有意思的，我从来没有留意到我自己会说这句话，或者是这句话我说出来以后我也就说出来了，就没有意识到我其实这个事情是可能会在小时候或怎么样会被影响的。 以及我觉得社会舆论吧，你说这点我还挺有感触的，我觉得这也是我需要去自省的一点，就是我跟你处境一样，我是一个驾驶技术很好的老司机，我大言不惭的讲啊，我觉得我驾驶技术很好，但是我有时候也会讲说啊，我作为一个女司机什么什么，我开车还挺好的等等，就是会有这样的一个表达， 会强调那一点，对不对？ 对对，其实在开车这件事情上，因为它不是一个什么真的体力上的这种劳动，其实是没有什么男女差异的，当然可能会有一些这种意识上的倾向性，但是从能力上来讲其实男女没有差异的。为什么我们还会强调说我作为一个女司机开车怎么怎么样，或者说我开车像一个男性等等，我觉得有些这种刻板印象啊是特别深的，你自己可能都没有意识到，就因为不断的听啊女司机怎么怎么样，男司机怎么怎么样，甚至在一定程度上固化到了自己的思维当中，就会觉得哦男女开车就是不一样。但实际上我觉得这其中是有很多很多因素的，甚至如果你去看数据的话，首先数量上男司机比女司机 人数要多，但其实另一个维度上的数据说，如果你看比例的话，男司机去出那种恶性事故的恶性交通事故的比例也比女司机的比例要高很多。所以就是其实我觉得没有一个一定的说男司机女司机谁就开车更好，但是整个社会 somehow 形成了这样的一种刻板印象之后，我觉得我们俩已经算是很在意这种男女的平等，然后也去注意自己的一些表达，但是仍旧会有这种 还是有漏网之鱼。 对对对对对，我觉得去提醒自己也是不断的去思考这件事情吧，当我们说到男女的时候，讲到一些不一样的时候，这之间到底是不是男女的不一样，还是说这只是一种不平等的一种刻板印象，或者是一种潜意识上的一种观念上的这种印象不同而已。需要经常的去提醒自己， 我们能做的就尽量是先把自己各方面都就不能又当又立，差不多是这个意思。既然我们在发生在做这个平等平权的这个事情的时候，我们自己也要不停地反省一下自己，其实也有一些情况下也活在了那个不平等的世界里面， 那种印象之下。 对， 而且我会觉得就是在这种比较容易引起争议的话题，而且尤其是在这种社会文化或者说公众印象上有可能会有一些整体偏见的这种事情上，去注意自己表达的准确是一件蛮重要的事情，就是如果你在说出一些话之前没有去想过我为什么要说这句话，那其实就是因为这些话题可能会存在一些争议，你又没有仔细思考过就把这些话讲了出来，那可能会加剧这种争议，或者说就没有起到它应该起到的正向的作用吧。就是因为如果你一句话说偏了，其实是会加深这种男女不平等，或者是加深这种刻板印象的。所以我觉得在表达这方面的观点的时候，尽量的去就想一想我为什么要说这句话，我说的这句话准不准确，我觉得也是一件我们自己可以做的事情。 对，